岭奥莱。 北京 news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南三环东段东向西方向，南四环刘湘桥到公益东桥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南五环旧工新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好多天没有跟大家见面，非常想念你们。腊八节快乐，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来听 JJ 本周排在中国榜第七位，伟大的渺小。那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锐减了情歌，格局和眼界也更开阔。伟大的渺小以宇宙的浩瀚对引人的渺小，阐明渺小即伟大的真理啊！我们首先来欢迎林俊杰。 一朵玫瑰被刺围绕，也许他也渴望拥抱，海豚脸上总有微笑，也许泪被大海洗掉，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熬。好或糟，曾经外表的孤傲，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一种心脏的狂跳，界限不被撩到，奔跑依靠，我心中最想要看你更孤独。 不到、哦、我的手握好，我有多渺小也做得到。 2013年第三张专辑的同名歌曲叫《渺小》，受到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诗《在一颗小星星底下》的启发，黑比呢经常反省自己拥有的丰富生活，却愧于世上万事万物啊。

佳佳的尘埃，这里是麒麟在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来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这首歌同样叫做尘埃，王菲。将两首同名的作品放在一起来听，佳佳的尘埃呢代表一种入世，王菲的尘埃代表一种出世，带着她特有的仙风道骨的高冷，由老搭档张亚东作曲，王菲本人来填词。一粒尘埃随风飘飘荡荡，没有意义，无所谓方向，不想怎样，应该是王菲现在的心态，随性自然，但还是那么的特立独行。 Yeah. 在孙燕姿新的专辑当中，同样带着特立独行的一面，会跳舞的反骨，有着实验文艺双重气质。那么另外方文山特别创作的超人类，以平凡人物清洁工张大姐为角色，写生活当中那些平凡而乐观活着的人啊，孙燕姿。 我不是植物，只是浇水照顾，也不是猪只大户，坚持要像猪叫八年出，就算有食物也要自己羡慕，要吃饱喝足再走自己的路，记得自己很特殊，的装腔的角度也是场行为艺术，突然想当超人推卸掉他，但感觉却总担心头皮屑，担心潮湿面膜卖太贵，亲爱的你不懂我的风格，就请你别拿捏，我不特别不另类，但是绝对热血张大姐，冷风吹有些累，也不退。无聊的情绪全当成是落叶，拿起扫把扫成堆，别想解决，我来面对，突然想当超人类，回到童年的感觉，可乐没气很无味，当初的梦好好一整叠，青春你要自己写，那白字黑字到底爱过谁，人生不是不倾斜，要公正的知道 孙燕姿超人类，选择会跳舞的反骨。下面这首歌呢叫做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这是古巨基的经历，也是他送给太太的一首作品。事业的辉煌有可能是过眼云烟，但始终有一个人陪伴在你左右才是最真实的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成功呢？古巨基，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 虽然没能穿上披风化身超人英雄，虽然一座一呼百诺万人迷的总统，懵懵懂懂碌碌庸庸寻遍宇宙苍穹，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儿时做的梦退一次荒芜，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

早晨出门要穿上厚实的羽绒服。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最高气温在零下三度左右。气象台继续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零下11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级左右转二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零下3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由章子怡主演的派拉蒙新片《克洛弗档案三》早在2016年8月就已经杀青，经过多次改档后，目前定档北美4月20号上映。美国流媒体巨头 Netflix 正在商谈购买它的全球发行权和线上播放权，这就意味着由派拉蒙出品的这部续作将跳过院线，直接在线上播映。由明道、叶青、莎拉伯格领衔主演的爱情片《Perfect Lover Come 2036》日前在京开机，该片由破局导演连奕奇执导，中外明星同台飙戏，令人期待。动画电影《妈妈咪呀》将于3月9号全国公映，日前该片发布《龟兔传奇》正片片段，可谓脑洞大开，故事的结局无关输赢，反倒充满暖意。2018奥斯卡提名已经公布，在技术类提名揭晓前发布了几个电影艺术短片，神奇女侠盖尔加朵、卡摩拉、佐伊、索尔达纳、杨紫琼等9位女星纷纷出镜主演。这几个短片没有一句台词，最直接地展示摄影、剪辑、特效、视效、音效、化妆等电影创作的艺术，同时也向电影幕后工作者致敬。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腊八节快乐，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第一个小时来聊一聊一些可以从大入手也可以从小到来关于伟大与渺小的歌曲。2011年五月天推出宏大的第二人生，从世界出发走向个体，以大命题抛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思索。这首歌以遥不可及的星星来比喻那些回不去的美好回忆。 一个独自望着星空，从前的从前从没变过，寂寞可以是燃烧，也可以是享受，享受只有着拥有。那一年我们望着星空，有那么多的 天的星空，马上听到他们的师妹德拉叮当最小的伟大。在前年的一首公益单曲，跟儿童有关的《最小的伟大》，他非常喜欢孩子，如果没有当歌手，现在有可能是一名幼教的老师。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个有孩子跟没孩子的生活当然是截然不同的，很多的歌手啊，在为人父母之后呢，都会这个找到很多的灵感，要给自己的孩子写一首歌曲哈。好，我们来听一下 Gary 曹格，也是有了女儿女之后呢，

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 是为电影《摆渡人》演唱的主题曲《让我留在你身边》里面唱到，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想，唱出了对梦想的追求跟对爱情的执着，也蛮符合今天这个小时的主题啊。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歌榜。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祝大家腊八快乐。下面我们要听一首歌曲，他将大部分的人生经历呢，好像都浓缩在里面了。他在事业巅峰的时刻呢，集万般宠爱于一身，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才悟到平凡才是唯一要走的路啊。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平凡之路》，麻烦大家继续锁定本频率，稍后中国榜会带来本周Top 40的推荐新歌。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渐渐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攀登在靠近星阳台阶上，昨天变 姚谦作词，李思松作曲 ，Garen Moore 在这个月前几天刚刚发表最新的单曲，叫《如初之光》，Let There Be Light。接下来呢，唱歌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目前在歌手舞台上征战的 Angela 张韶涵啊。哦，我到现在还一眼都没看，不晓得你们看过之后好不好看呢、啊、哈。张韶涵为目前正在播出的电视剧《恋爱先生》所演唱的主题曲《剩下了自己》哈、啊。从2011年为电视剧《幸福最晴天》演唱片尾曲《You》这个生日快乐之后呢，这个张韶涵在 OST 的市场呢，好像并不是那么的活跃啊。那么去年为电视剧《独步天下》演唱的片尾曲《传世之爱》，那这首《剩下了自己》是他最新的一首 OST 啊。Angela 张韶涵，来听一下他的新歌。 忘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剩下的所有不疼，不想一个人做梦，夕阳在坠落，慢慢远离这天空，就像你和我风筝在吹着我，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走到最后怎么剩下了自己，如果说后悔就能重来，我的手记得，还想再说的就别再浪费了，已经没什么不同，不想再找寻出口，流星划过我们曾看过的夜空，就像 张韶涵的新歌《剩下了自己》，不管怎么唱，她的 vocal 的辨识度哈、哦，离十万八千里都能听得出来是张韶涵啊，这是最重要的。 不要再说了。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萧敬腾，这些年更多的身份是 Lion 狮子合唱团的主唱，接下来是他以个人身份推出最新的单曲，依然很 rock， 不过怎么听还是 Lion 的风格，这到底是怎么了？皮囊。 Fall 四年之后，萧敬腾再度发个人的单曲，听起来非常过瘾的皮囊，中间部分的那个钢琴也是相当的给力带感的。好，接下来呢，这三位姐妹淘，她们出道到现在一直在同一家唱片公司，她们是无话不谈的闺蜜哈。新年她们三个人在一起带来一首将 hiphop 跟舞曲相融合的歌曲，叫全副武装，容祖儿 and Twins.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我打扮习惯了就好，认输才是王。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光良，造天气的人。 一点一点，黑夜变成天白色。 第29位，潘晨，敢来就敢爱。 管他的，敢来就敢爱。 第28位，艾怡良，无数个我。 我的脸孔左右生了。 第27位，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轻轻闭眼，轻轻闭眼，随风拂面，随风拂面。 第26位，王凯，往事流淡。 低头低处，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 第25位，刘若英，粉丝。 也许有人喜欢你追逐成功的姿势。 第24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23位，杨思杰，面目全非。 如果你哭爱我，请远离我。 第22位，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啊！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歌榜，带来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这是好久不见的阿朵，《死里复活》。阿朵这次复出呢，成立了个人的厂牌叫生养之地啊，也带来了一张颇具实验性的专辑《死里复活》。阿朵呢，将这种风格呢解读为新民族音乐，以流行音乐为点缀，融合具有地域特色的乐器，呈现了一种世界风音乐的一个轮廓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七号。虽然他第一次来中歌榜来打榜，可是他在音乐圈里面却是鼎鼎有名的。他是中国最顶尖的口琴大师，也是长笛的演奏家。在2015年的一档这个音乐选秀节目当中啊，他被崔健引进给大家，当时他已经年近花甲了。说到杨乐，像老狼的同桌的你，郑钧的赤裸裸等等，这些经典的口琴的 solo 都是他来录制的。另外他还写了田震怕黑的女人啊，所以呢她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家。杨乐呢最近推出了大容量的专辑自言自语，共计18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同名主打歌曲自言自语，也欢迎杨老师来我们的节目。 朵朵白云慢慢飘过，无声无息。朵朵白云翩翩起舞，随意美丽。潺潺小溪轻轻流过，去哪里不介意。潺潺小溪轻轻唱着，唱自己的歌。云飘向哪里，随风随意。云无声无息， 小溪，一卷卷细雨，自言自语。 听到这是杨乐的自言自语。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来自一对夫妻迟阿姨跟胡可的《胡巴胡巴》。 弟弟，爸爸妈妈打麻将输了。 麻将是谁？ 你个小笨笨，别管了，跟我一起召唤出胡巴胡巴，一定能赢。 小鬼头总是捣蛋又温柔，打怪的路上我们一起走。 萌萌的笑容，神奇的梦，总有一天会变英雄。 蓝波帮我来消灭他，呵护你幸福发芽。有一天我们长大，来守护我们。 迟阿姨胡可带着他们两个位小宝贝安吉小鱼儿为电影《捉妖记二》演唱的推广曲《胡巴胡巴》。这部电影呢将会在农历春节跟大家上映哈。 我的小鬼头总是捣蛋又温柔，打怪的路上我们一起走。 萌萌的笑容，神奇的梦，总有一天会变英雄。 蓝波帮我来消灭他，呵护发芽。有一天我们长大，来守护我们的家。 胡巴胡巴胡巴胡巴，东西南北中。胡巴胡巴胡巴胡巴，开心蹦蹦。胡巴胡巴胡巴胡巴，树荫靠东风。胡巴胡巴胡巴胡巴，好运开门后。胡巴胡巴胡巴胡巴，东西南北中。 好哟，过年的气氛呢，胡巴胡巴 打麻将好不好？ 打麻将 胡巴胡巴。 所以呢，梁朝伟有一句玩笑话说，胡巴这个名字不去打麻将真的是可惜了啊。《捉妖记二》里面当然有梁朝伟，还有李宇春呢，井柏然呢等等好多人哈。玉江又是一个大票房的片子啊，因为《捉妖记》依旧很厉害，上了20多亿哈。好，接下来这一位呢，曾经出现在节目当中，我采访过他，他以前一直在 HiFi 市场录制发烧碟。我们来听一下2018年的原创专辑同名主打《一抹伤》，孙露。 爱可知，遗忘坠入记忆场。别挣扎，适可而止的流浪，再吞噬空心房，隐隐作痛的回响，那纯粹是良善，爱不撒谎。谁蛊惑，痴念荒诞如笑话， 本脆弱，颠沛流离的变化，不斗转已释然，是是非非的过往，放执念化成茶，何必思量这一抹伤，曾炙热如今凉，向往怎会繁星涂红了眼眶，这一抹伤铸成了内心的坚强，刺不穿那心底的冰凉。 好，我们听一小段孙露的一抹伤。接着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苹果乐团，他们来自安徽哈。最早他们是大国文化的这个旗下的乐团，曾经在十几年前还有一首中国榜的周冠军歌曲叫合肥的石头哈。所以提到他们我还是非常的亲切的啊。来听听重装出发的苹果乐团带来这首歌叫做如果有一天，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要多多支持一下他们啊。 为何我的屋外又是一天，夜色拉上窗帘视而不见，沙大的房间回荡的只是莫名的胆怯，为何偏要活在此这段时间，从来不愿收留别人的钱，装作听不见却早已经发现，妥协。 在苹果乐团的如果有一天，要跟你说再见了。对了，刚才忘了说，他们的前身叫飘乐队，飘乐队来自合肥的几位小伙子哈。所以呢，一定要有信念，一定要有坚持啊，要保有心中的微光，要不绝望啊。我是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的收听，腊八节快乐。 听说在雨后就会出现那个情，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7点到9点。